Thank you. الله عليك Thank you. 的。不 是，哎呀，哎， 老大， 不能 弄，咱们关系差一 老 弟，咱俩刚走过去，